7月1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八五二 talk。 我们首先听一听周庸先生今天的对白先。好啦，跟着我哋请 Tommy 哥大领唱。 1、2、3 Talk to me, write, sign me your name, sign me your name. Chimman, we crazy, we Chimman, Chimman. 就 系 咁咯。 想反佔中， 听多次，听多次啊！呢个有线嘅片段嚟嘅。 反佔中簽名行動，為期一個月。 Chimman。 簽名係咪啊？係咪好相似咧？ 其實係咪要重新嚟過㗎？ 唔使重新嚟過啊，冇乜所謂啊。我哋都係俾人聽下簽名嘅兩個字嘅相似性。 即係好似呢個 William Hung。 係啦，大家可以上翻 K 寶嘅網站咧，睇翻今日剪咗阿周庸嗰段聲出嚟咧，佢就係佢嗰個簽名咧，就會令人聯想起 William Hung 嘅 Chimman 係真係好似喎，嗰個 rhythm 啊，即係嗰啲高低音都好似嘅。咁即係點解今日呢一個周庸要出嚟叫大家簽名咧？咁因為講咗好耐， 佢係咪真係 William Hung 上身啊？但係我係欣賞 William Hung 嘅喎。 咁啊當然，同埋 William Hung 叻過佢添，我諗99%。因為 William Hung 嗰陣時係話 咁梗係啦，人哋有人哋讀大學噶嘛。 哇！你咁樣講嘅，哇！叻歧視， 但係唔係喎？佢講得啱，佢唔講唔記得咗周庸冇讀大學。 唔係，你話叻喺呢個程度上面去量度嘅話，即係我唔 人哋 因為大家， 我唔挑剔周庸先生嘅政治智慧啊。 冇錯。冇錯，因為大家都記得咧，大家都記得咧，以前其實周庸而家變咗做一個咁樣嘅人啫。佢以前其實係港台嘅千禧年代嘅主持人嚟噶嘛， 同埋係英文府部嗰個係啲高層人員嚟噶嘛。 Okay. 即係其實佢以前口碑唔錯嘅，去做節目嘅時候，雖然俾人話都係中間派，但係起碼都係覺得稱職嘅做主持。跟住咧嗰陣時，曾幾何時要招聘廣播處長嘅時候咧，就係咧set 咗個條件係要大學先請，咁點知冇即係揾唔到啱嘅人選，跟後來咧特登將大學呢個要求咧就撤走咗， 即係俾人以為咧係為火生口小便先生而設， 係啦，就係、是、被認為咧即係幫為咗佢而設嘅呢一個項目，咁但係結果都係佢做唔到廣播處長，為咗佢做廣播處長幾得人驚喎。原來周 鄧英光都不是什麼東西嘅， 唔係，但係諗下如果而家嘅周庸原來係廣播處長，咁個感覺都幾不堪嘅喎，大佬。 唔係，但係如果佢係做咗廣播處長，可能佢就唔使做而家嘅嘢咧。 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 咁啊係，咁廣播處長都 嗱，所以我都係再次要澄清，我唔係歧視啲乜嘢，只不過你話如果以學歷嚟計嘅話。William Hung 係真係 ，William Hung 仲要係咩全美數學比賽 number one 咁樣嘅。 哇！真係唔知喎。 係啊，佢係數學天才嚟嘅嗰陣時話 William Hung。咁所以就咁樣啦。咁啊，周庸喺政治智慧上係叻過 William Hung 嘅。我要兜翻呢一句。咁啊，其實點解要無端端講周庸咧？咁啊，話説佢聽日就會正式開始一個講咗好耐，終於實行嘅呢一個反佔中。 唔係，佢嗰個係比較長嘅個名，就係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就聽日就發一個簽名行動嘅，咁就有成335個街站，咁而呢300多個街站咧，唔係淨係周庸自己個咩幫港出聲去負責嘅，係包括工聯會啦、民建聯、經民聯同埋呢個九龍社團聯會嘅。 哇！粒粒皆星喎、 啊。係啊，所以今日佢哋嗰個記者會咧，都係粒粒皆星嘅，即係包括新聞黨主席啊葉劉淑儀都有出席到佢哋嗰個記者會。譚耀宗 都有啊。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 咁啊，呢一個聽日開始呢一個係咪有好多個街站會做嘅？ 頭先咪講咗300多個咯。 咁300唔係唔好意思，唔好刮面。咁300多個街站，但係而家大家對佢嗰、那個即係可信性高唔高咧？因為其實最好笑嘅就係佢以前就批評人哋呢個港大嘅民調係冇公信力，咁佢自己有冇公信力咧？其實 佢自己周庸先生咧就話啦，其實公信力咧係大家企出嚟參與。有幾多個人排隊？呢個字係最重要，呢個就係佢嘅定義嘅公信力。 即係具體數字唔係重點係嘛？即 係講大民調都相當厲害。 幾多人投票啊嘛？幾多人排隊？幾多人簽名先至最重要啊嘛？咁其實佢係咪即係其實講緊佔中之前嘅 佔中 㗎？ 應該 係。咁可能係喎，你諗下嗰陣時佔中都排曬長龍㗎嘛？ 唔係，所以其實佢而家係要多過佔中咯，即係多過佔中嘅公投咯。佢哋係我哋係咩80萬嘛？ 80萬。 咁佢一定係點篤篤點？ 100萬啦、啊！ 我相信佢一定可以爭取到100萬嘅。 咁咪起碼81萬，即係好似遊行人數，起碼都要51萬多過1萬人，要勁過03年咁樣。 唔係，必須指出。佔中公投792000啫。 OK， 即係80萬都已經多過佢。 係啊。 79萬3000。 咁但係我想講，即係 而一個重點就係咧，而家今次呢個佔佢呢個反佔中呢個簽名咧，那個玩法就係要你簽名同埋寫呢個身份證號碼。我 check 嗰啲資料咧，係講緊要寫四個數字嘅啫。咁於是咧就其實好多疑問嘅喎。第一，佢好似從來冇講過咧，佢會唔會翻去咧就將一啲重複咗嘅身份證號碼，即係刪走佢或者唔要嗰份，佢好似又冇講過話會做呢一個咁樣嘅篩選過程。 佢由頭到尾咧，即係之前嗰個另外一個成員阿吳秋北嗰陣時咧，都有講過話，其實大家係講個信字嘅。喺簽名之前咧，我哋會同即係會再次提醒嗰個簽名嘅人，問下佢哋係啦，唔好重複簽名，同埋會問佢哋之前有冇簽過呢啲名嘅。 即係其實你頭先講過，我已經諗到個漏洞啦。即係 A 一二三陳建平，我當你一個身份證，你又寫 A 一二三陳建平，咁可能佢同情了解，可能有一個係 A 一二三五六七，可能有一個係 A 一二三八九九九咧。咁跟住當兩個嘅咯喎。 我陳建平，我簽兩次，一個就 A 一二三啦，一個就。也都是 A123 啦， 系咯。 咁跟住佢可能佢真系觉得我后面嗰三个数字各有不同嘅，所以系两个陈建平嚟嘅，一个住牛头角嘅，一个住湾仔嘅，咁可能系咁样嘅喎。同埋如果佢即系都话到佢咁耐都冇讲过话佢会将呢一啲重复嘅 number 筛选，咁再进一步啦，究竟佢会唔会真系有一个system 系可以 check 到边啲身份证系伪造嘅咧？即系例如我签十个名都系陈建平，但我一个就 A123，一个就 B456，一个 C999，一个 D888咁样。咁佢係咪真係會有個 system check 到D888呢個係偽造嘅？佢有冇呢個 system 先？其實呢個係好關鍵。 喂，如果佢有呢個 system 先至恐怖喎、啊。咁佢講緊佢可能即係 掌握咗我哋呢啲， 即係佢掌握咗香港人身份證嘅嗰、那個資料，咁應該係冇可能嘅。所以 咁啊，其實你真係講你講個信字就好危險噶咯喎。講個信字， 人哋係講個信字噶嘛。 哇！咁講個信字啊，真係玩曬噶咯喎。咁佢啲人數。即係你乜都講個信字，咁你篤到200万都得噶咯喎！ 係噶，同埋佢哋係信埋嗰啲小朋友，咁你記唔記得？ 啊，遊客同埋小朋友， 遊客即係無論係邊一個，其實 咁我哋祖國同胞13亿， 佢哋仲要係冇身份證嘅喎，所以其實係做唔到你頭先嗰樣嘢噶。 哦，咁啊點？係喎，佢哋冇身份。哦，我記得嘅，我嗰時有睇過報道話咧，係冇身份證要咩？要睇個護照嘅。即係要出示旅遊證件。 我想問咧，邊個去旅行咧係會帶住護照出街㗎？ 我都唔知道。同埋我喺度諗咧，佢咁搞法可能好成功喎。周融呢個簽名，分分鐘750万人簽名。 咩啊？我睇好呢個簽名㗎。 咩70亿個全球啊？ 唔係，即係你諗下13亿同胞落曬嚟咧，分分鐘嘅結果數票， 唔係喎，可能成億㗎。 做乜超過香港人口嘅咁啊？好大劑。 可能70亿人都支持㗎。 咁啊，即係可能係。但係你啱啱係咪話邊個 challenge 邊個啊？ 即係佢哋當初咧就走去質疑廣大民調做數啊嘛，有好多水分啊嘛。咁今次其實佢哋擺明真係100步笑50步啊！ 即係呢一個離曬大佬，成語新經典100步笑50步。咁呢一個就，但係其實佢都知人哋笑緊佢㗎啦。不過佢可能唔 緊要啊，佢係要講個公信力啊嘛，要講幾多個人簽名呢個結果係最重要。 面皮真係成尺厚。 呢個真係好重要。咁啊，大家咧聽日可以留意一下呢個街站。 你唔係叫大家簽名 嘛？唔係叫大家簽名，咁你都有權簽名，咁我哋唔會話覺得一定要簽或者一定唔簽嘅，但係我叫你留意一下，睇下啲人簽嘅時候會唔會好兒戲啫。咁啊，大家可以觀賞一下啦。如果見到有啲咩咧，可以咧 inbox 我哋報料嘅。咁啊，呢單新聞之後咧，我哋講另一單啦。咁啊，一啲外部勢力嘅問題啦 ，Tommy 哥。 係啦，咁話説咧，我哋之前都有講到咧，呢個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同埋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咧，咁而家咧就喺英國爭取緊呢個英國。支持噶嘛？咁但係咧，《文匯報》咧就最啱啱今日咧就有一篇文，即係報道啦。 頭條 報道就係話咧，佢哋兩個遭受咗嚴重嘅打擊喎。係 點樣嚴重法咧？ 點樣嚴重法咧？就係當佢哋去到一個公聽會嘅時候咧，咁佢哋當然講香港有幾慘啦。咁但係咧， 針對白皮書。 係啦，針對白皮書嘅。咁但係咧，去到嗰陣時咧，就有個國會議員咧，就攞咗一篇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嘅報告咧，就攞出嚟。咁樣咧就話，其實一白皮書都冇問題啊。咁原來咧呢一個報告咧就係一個叫做駐港嘅研究員叫做夏添恩寫出嚟嘅。 Tim Summers。 咁咧嗰篇文咧就有兩個重點啦。第一就係全面管治權咧，其實就冇超越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嘅。 哦，即係佢話白皮書所指嗰個全面管治權。就冇超越到聲明同埋冇超越到基本法。 係啦，咁第二個重點咧就係回應翻呢個大律師公會嘅，因為當時大律師公會咧就曾經講過話白皮書嘅英文版咧就話法官係 administrator， 即係行政者啦，咁 就唔啱啦， 冇可能啦，行政者係要執行政府嘅命令啊嘛。咁但係咧呢篇文咧， 佢添心啊， 添心啊咧佢就好得意喎，佢就用翻 添新聞，佢就用翻中文版咧，就去反駁大律師公會，因為白皮書中文版係話治港者噶嘛。 搞笑，佢唔係一個英文嘅人嚟嘅咩？ 啊，唔係啊，因為佢做過駐港領事同埋駐重慶嘅總領事，所以 中 文就非常之唔錯嘅。 哦，咁即係換言之，今日文匯報就好高興啦，因為呢個李柱銘同埋陳方新去到英國，反而俾英國嘅議員串翻轉頭。 係啊，即係文匯報書咧就忍唔住要用外國勢力嘅文章啦。 咁但係呢一個反駁係咪真係有效咧？其實唔係好 make sense 喎。嗱，你第一全面管治權冇出自基本法，咁呢個咁啊何來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咧？即係如果你俾咗啲權香港，你有啲權係俾香港自己人用嘅，咁啊唔會出現全面管治權噶嘛？你既然有全面管治權，就唔存在高度自治噶嘛？即係兩樣嘢係有矛盾嘅。 但係而家個問題係嗰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係咪一個官方嘅係 咪英國官方嘅組織啊？ 其實佢就係一個理論上係一個非政府智庫嚟嘅。 即係咪即係類似呢個中央政策組？哦， 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 即係親愛嘅張志剛同胞。 又或者係譬如係 我諗佢 有個咩匯賢智庫嗰啲啊？ 我諗佢就叻過佢哋少少嘅。 點解咧？ 咁的而且確咧，呢一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咧，都係屬於英國好中意引，即係英國政府好中意引用嘅一個智庫嚟嘅。咁但其實咧，呢個夏天温咧之前咧都已經寫過一篇文章噶啦，2013年就係叫做《讓中英關係重回正軌》啊。 用中文寫噶？ 英文，我幫佢譯咗啫。咁樣咧，佢就批評過咧，即係大家咧就唔應該將商業利益同埋人權因素對立起嚟。即係英國咧，其實要同中國交好咧，絕對唔係因為商業利益噶。其實我不提人權因素，絕對不是因為商業利益，是因為我們要討論全球暖化，我們要討論國際組織改革，我們要討論敘利亞和阿富汗經濟人權災難。 即是他是想強調英國就不會因為要賺錢就犧牲人權那些東西， 是的， 反而英國可能會因為要搞全球暖化就犧牲人權那些東 西。即是我們暫時不提住先，即是中國始終都是過渡緊的政權， 所以換言之，即這個英國國會議員引用的這一篇Tim Summers 的報告呢，其實就可圈可點的，因為 Tim Summers 這個人呢是不是一向都比較親共呢？ 你就我自己就覺得未必一定是親共的，即他只不過是代表親英的官方的政策， 親英政府， 即是維護英國政府的一些的權益， okay， 或者他們的 意思。大家都知道現在英國的政策就是 親共咯， 向前看啫，向前看嘅， 即係一步步嘅。呢個夏添恩就親英國政府，英國政府就要同大陸做生意。咁所以咧，呢一個報告就未必係好公道咯。咁起碼文匯報引用呢兩點，你真係邏輯上都駁到佢啊。即係第一，全面管治權啊，梗係有違呢個港人治港噶嘛。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佢用中文版反駁都冇意思噶。咁大律師公會睇英文版都好正常啫。 他們好像以英文版為準的嘛， 是不是為準就不知道，但就算你要罵，你應該罵白皮書的翻譯得不好，你不能罵大律師公，大律師公看你官方英文版的， 不如他們認了他們翻譯翻得太草率了。 還有說好的七國語言呢， 都仲係唔知喺邊， 都仲係唔知喺邊， 都仲係唔知喺邊。咁所以， 文匯報今次我自己覺得都係，唉，咁巧啱使攞嚟用，真開心。 咁但係你點睇啊？陳太同埋李柱銘今次呢個旅程有冇成就咧？ 都最少嗱，咁最少都引來咗《金融時報》啊、《經濟學人》啊佢哋嘅報導嘅，即係都有鬧翻呢個卡梅倫嘅。咁最少啊，副首相啊克萊格都走咗出嚟嘅。 咁其實都係想要啲國際輿論啫， 都係可以做，都係可以做到咁 嘅 咋。 都啱嘅，咁我但好少可見到文匯報有咁強烈嘅理據可以反駁佢兩個，即係今日文匯報係確實值得一睇嘅，即係我覺得佢有咁強嘅理據去。 佢平時係唔會認可呢啲嘅外國勢力。 係喎，佢今次認可用外國勢力嚟打擊外國勢力喎， 以夷制夷啊！ 唔得，我覺得。 哇！高招。 咩私夷之長技，以制夷。 我覺得我啲愛國愛港嘅人就唔會睇呢啲報告。 中史啊，私夷之長技，以制夷，真係西非嚟。 西非之嚟，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星期再講。 拜拜。 拜拜。 我邊係成日講粗口啊？ 拜拜。